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翻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，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，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 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 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销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 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上回我们讲到，英军占领舟山后开会讨论后续问题。此前，乔治和义律派人 将至中国宰相署，在厦门、浙江和大沽三地投递，但是厦门的投递并没有成功。乔治请包祖舰长介绍一下投递文书的情况。包祖坐在伯麦爵士的旁边，他是一个体魄强健的人，宽大的脸庞上长满了棕黄色的胡须， 胳膊上的汗毛又浓又重，要不是穿着军装，乍一看像个卖肉的屠夫。他出身于军人世家，9岁进入普利茅斯皇家海军学校，毕业之后被派往加勒比海舰队，参加过马提尼克岛登陆战和瓜德罗普岛登陆战。13年前被任命为勃朗底号的舰长，此后便官运蹉跎，再也没有升迁过。 他说话的时候鼻音很重，瓮声瓮气。我奉两位公使的命令去厦门投递至中国宰相署。勃朗底号到达厦门之后，我在舰上挂了一面白旗，以示和平，并请传教士罗伯染牧师上岸投书。但是当地清军头目说，厦门不是开放码头，不接受遗书， 还说所有遗书必须在广州通过13行投递。 他们还说至中国宰相书的信套上没有丙字，他们不能接受。第二天罗伯染牧师再去交涉，但是厦门清军蛮横无理，不仅辱骂了他，还向他开枪。为了教训中国人，我下令开炮轰击清军。 在舰炮的掩护下，罗伯染牧师再次上岸，在沙滩上插了一根竹竿，把致中国宰相书绑在竹竿上。至于厦门官县会不会把致中国宰相书转呈给中国皇帝，只有天知道。包祖的遭遇在义律的预料之中。义律说，在中国人看来， 我们的公文不加丙字，等于不承认中国皇帝是万王之王。郭士立说， 《递送至中国宰相书》是处理两国关系至关重要的一环。要是武力投递不起作用，我们不妨换一种方式，叫中国商人或俘虏把第二份副本送到镇海或者杭州去。一律表示赞同。那这是个好主意啊，可以一试。布尔利说道，我军占领舟山之后应当尽快占领县城，但是二位公使命令军队暂不进城，我军至今仍然在城外扎营。据说这是郭士立牧师和马如翰先生的意见，我想问一问二位中国通，这是什么道理？郭士立和马如翰主张推行绥靖政策，乔治和义律采纳了他们的意见，下令全体英军驻扎在城外，只派少数士兵守护定海的四座城门，广贴布告，要全体居民们不要惊慌，就地安居，英军将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但是居民们天天在逃亡，三天过去了，城里的人快跑光了，只剩下少数老弱病残和穷极无赖，致使定海县十室九空，沦落成小偷和窃贼的乐园。陆军参谋长蒙泰中校举手示意，我想说几句。蒙泰40多岁，长着一张窄条脸，唇上留着一抹棕色的小胡子，身材瘦削。他是第26团的副团长，东方远征军成立之后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。乔治说，请讲。蒙泰说，士兵们反应强烈，他们说我们攻下了一座富裕的城市，可却在城外饱受风雨和酷热的蹂躏，听任蚊虫的叮咬，而城中有几千套空房子。官兵们强烈要求进城，此外我们需要民夫修路架桥，如果听任中国人随意逃亡的话，我们可连公义都顾不到了。马如翰解释，蒙泰中校，我以为军队不宜进城，军队一进城就像野牛闯进瓷器店，一头足一摇尾巴，到处都会稀里哗啦。哎，蒙泰不以为然，我们的军队不是野牛，是有严格纪律的。郭士立支持马如翰的看法，蒙泰中校，我也认为军队暂时不宜进城，不同窝的蚂蚁狭路相逢，容易发生打斗，一旦冲突骤起，人们会受到恐惧情绪的支配，干出不理智的事来。义律说，好了，诸位先生，我不想把舟山变成风声鹤唳的梦魇之乡，我们在外国作战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我们必须用基督教的教义感化舟山人，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福音，他们会发现我们比他们的中国皇帝宽容善良。两种意见针锋相对，乔治作为这里的最高长官，他不得不表态了。他来自南非，是海军将领，而陆军全都来自印度。海陆两军协同作战，难免会有局域。乔治不想在进城问题上纠缠不休，他和义律嘀咕了几句，决定做出些让步来。我看这样吧，布尔利将军和军官们认为应当进城，那就先派一个团进城。蒙泰中校，既然你主张进城，就派你们第26团进城，其余各团仍然驻扎在城外。布尔利说，中国人随时可能反攻，我们必须尽快派人勘测全岛，绘制地图，并在东岳山西侧和竹山门一带建立2个炮兵阵地。义律说，在枪炮面前，舟山人沉默无语，我们窥测不出他们的所思所想，要想得知必先与之啊。 绥靖中国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安全和教育。做这种事情，宗教可比军队有效。我们要尽快成立一家教会医院，免费为本地百姓治病，宣传上帝的福音。乔治赞许地说道， 是的，在定海建立一个教会医院刻不容缓，我们的传教士要利用治病之机宣传上帝的福音和我国的殖民政策，告诉舟山人，我军将保护顺遂的居民，保护来定海贸易的大陆商民。此外，我们有可能向中国皇帝索要一座海岛，舟山是首选。各舰各团要挑选出精干的博学之士，对全岛进行考察，撰写出详细的地形学报告、气象学报告、航海学报告、动物、植物和矿物标本报告。先生们，幸好士爵士率领的英国分舰队还在途中，他们一到，我们就开始下一步行动。我将与义律公使和伯麦爵士去到大沽口，递交至中国宰相书，并与中国人谈判。威里士里号、勃朗底号、沃拉伊号、摩迪士底号和贝拉底士号，火轮船马达加斯加号要做好准备，随时扬帆北上，开赴大沽口。鳄鱼号去镇海投递至中国宰相书第二份副本，并封锁大夹江口。康威号、阿尔及林号和丰渊号开赴长江口执行封锁任务，并测量当地水情，绘制海图。迈尔威里号损毁严重，起码需要2个月才能修好。陆军留在舟山，严防清军反攻。我们离去之后，本岛民政由郭士立牧师负责，军务由布尔利少将负责。先生们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军官们齐声回答，没有。好的，那散会吧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七月流火，八月烁金，盛夏的北京天热得跟蒸笼似的，抗热的天气让人慵懒的不愿意动弹，树间的知了不停的聒噪，像在进行一场刺耳的歌咏大赛。紫禁城内宫墙壁立，即使偶尔吹来一阵风，也很难带来多少凉意。军机处位于紫禁城的隆宗门内，窗户全都打开了。穆彰阿、潘世恩和王鼎穿着轻薄白纱汗衫，盘腿坐在炕上，一边摇扇子，一边批阅各省送过来的奏折。一个侍卫在炕沿旁边放了3桶凉水，每隔一会儿，这几位就沾湿手巾，擦一擦额头和脸上的汗。浙江巡抚乌尔公额用600里红旗快递发来了加急奏折，奏报英宜出动战船30余条，一兵3-4千人突袭舟山，占领定海。总兵张朝发身受重伤，被人救起。定海知县姚怀祥投水自尽，典史全俘不屈战死。定海镇水陆官兵大部分撤往大陆。随同奏折一起送来的还有宜求伯麦和布尔利的劝降书，以及全俘的殉难遗禀。大清有2000多驿站，7万多驿卒，各省的奏折、咨文、公函、底报全由他们传向四方。按照通政司的章程，普通驿地日行300里，快递400里，加急500里，只有战争、地震、黄河决口等突发性重大事件才能采用600里快递。驿卒在传送600里快递的时候，背插红色的小旗儿，沿途所有官绅车马都得避让。这种驿地容易跑伤，甚至跑死一马，故而很少采用。三位军机大臣接到红旗快递之后，吃了一惊，立即将奏折原件呈报皇上。 他们一面等候旨意，一面议论如何处理这一突发事件。穆张阿摇着大蒲扇说， 没想到禁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 潘世恩打开折扇，据林则徐推断，应一届南丰司令之机扬帆北去，有两种可能啊，一是武装护送鸦片，二是到天津告御状，启恩恢复通商。林则徐的奏折是用400里快递发来的，比乌尔公额的奏折早两天到的北京。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英夷要动用武力占领舟山。王鼎用湿手巾擦去额头上的汗水， 英夷突袭舟山，这是一招奇险惊凶之棋呀、啊！但是燕国毕竟是岛夷之国，距我大清6-7万里之遥，他们动用3-4千夷兵，充其量只能攻占本朝一隅，不会形成蛇吞象的奇观的。 穆张阿说，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在海疆闹出倭寇式的乱局呀、啊、搅不动，府不成，理还乱。 潘世恩轻轻摇动纸扇，这场边线的规模不会小啊，搞不好真像穆相所言，剿府两难呢、啊、 王鼎隔窗望见首领太监张尔汉朝军机处走了过来。 哎，张公公来了，可能皇上有旨意。 果不其然，张尔汉进了直房，弓着身子道， 众位爷，待会儿皇上要过来。 三位军机大臣立即塌了上鞋子，穿上朝服，戴上朝珠。 不一会儿，道光帝来到了军机处，他没戴帽子，只穿着一件汗纱薄衫，背着双手，皱着个眉，身后跟着一个提凉茶打扇子的小太监。 道光帝一进直房，三位军机大臣一起打签行礼。道光一摆手， 平身，天这么热，你们怎么还穿得这么齐整啊？张二汉， 奴才在。 是不是你叫几位哥老捂得严严实实的呀？ 这奴才不敢，奴才只是告诉三位阁老，皇上要亲临直房议事。 穆张阿打圆场道， 哎呀，在皇上面前，奴才们应当正衣冠，一时冲敬。 潘世恩从凉水桶里拎出一块手巾，拧了一把递给道光， 皇上您擦一擦汗吧。 道光把乌尔公额的奏折放在炕桌上，接过手巾来，一边擦汗一边说， 区区丑衣如此披裳，竟然突袭舟山，占我定海。定海镇水陆营兵应变无数，张皇失措，一触即溃，朕不问亦可知，浙江文武平日只知道养尊处优，所以这才临机误事。 他把手巾递还给潘世恩，张尔汉抢先接了，搭在桶架上，拿一把大蒲扇给皇上轻轻扇风。 穆张阿见道光怒气冲冲，觉得应当给舟山守将一点惩罚。 皇上所言极是，一座县城仅一天功夫就丢了，总兵张朝发居然逃出来，舔颜苟活。敢请皇上，是否按斩监后定罪？ 道光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 你们替朕梳理一下，英密为何攻袭舟山？ 潘世恩说，回皇上，乌尔公额把宜求伯麦和布尔利的说帖一起送到了京城，这遗帖上说，旧年 越东上县林邓等行为无道，凌辱大英帝国，国主特令领事议律法办。这据此推敲，英逆是来告御状的，他们是想讨个说法，恳请恢复通商，而矛头直指林则徐和邓廷桢。英国的外交文书和大清的照会写法不一样，大清的照会呢，讲究义正言辞，写出居高临下的气势，而英国的文书讲求温文尔雅，就算两国之间势不两立，那也得彬彬有礼，强化软说。按照大清文牍的言辞推断夷人的说帖，看不出他含有战争的意味。穆彰阿说， 皇上，林邓二人办差向来宽严有度，十分慎重，但在某些地方做过头也未可知啊。事态不明朗之前，我们不宜妄加揣测。 道光站起身，背着手在青砖地上来回踱步，琢磨了片刻之后说， 看来英仪果然是离了茶叶和大黄就大便干燥，消化不良，天长日久有丧命之欲。朕恩师四海，德披天下，即使对远方之蛮夷，也不肯轻易绝人于死命。但是英仪常年向我大清贩于鸦片，致使白银从从外流，屡教不改，不断其贸易，无以遏制其贪欲，不打到他们的疼处，就不肯悔过自新。朕隐忍多年，直至忍无可忍才断其贸易。据朕看，英仪是狗急跳墙到天津投递禀书告御状，启恩通商是目的，突袭舟山是助其声威，意在要挟本朝。 潘石恩听罢说，皇上圣明，直隶总督齐善现在保定，要不要发一份廷记要他持赴天津呢？ 就这么办，立即要齐善去天津布防。英国兵船到达之后，如果情辞恭顺，可以向他们宣示天朝制度，告诉他们沪市贸易向来在广州，天津地近京畿，不准通商。如果英逆桀骜不驯，就立即搅拌。至于投递禀书嘛，不论一字汉字，可将圆禀进城。 他看了一眼穆彰阿，话锋一转， 张朝发必见撤守，丧失丧城，其罪实属重大，要严加惩处。姚怀祥乃一县之令，他与城池共存亡，舍命赴水，杀身成人，加一级优叙，典史全服不屈战死也要优叙。典史虽是微末变元，但是大清朝就是靠成千上万微末变元鼎力办差，才造就出成平之局面。要是不优叙不表彰，就会寒了全国微末变元的心呢。着全服加两级优叙，他的眷属到浙江后要妥为安置。你们给乌尔公额发一份廷记，要他仔细查询姚怀祥和全福妻子儿女，厚朕施恩。 道光顿了顿，话头又一转， 你们说说，丢了舟山，浙江文武大员该当何罪啊？ 穆彰阿说， 皇上，浙江巡抚乌尔公额、浙江提督祝廷标乃浙江文武官员之首，责任重大。舟山之败，他二人不在现场，但也不能免责。奴才以为应当交刑部严加议处，革职留用，另择能员接任。定海镇中军游击罗建功、钱炳焕、王万年和陆营守备龚佩道不思坚守临阵溃逃，他们虽然不是主将，亦属有责，应当派员押送至京城，由兵部和刑部核实之后另行定罪。